唱给不愿哭泣的我们。欢迎刘润杰、马潇。 醉过几场谜底，偶然没爱过几回透彻，大字一行，个数不多，偶尔写的字也两个，觉得深刻真诚是个。花色皮囊，潦草包裹旧谈，人生奈何你难爱恨与之战，曲张是恩情，佯装出世凭借那一段更无知情话，二两一两掺假，半两天真半两疯，潦草包裹旧谈，人生奈何你难爱恨与之战，虚张是恩情，佯装出世凭借那一段情怀，二两一两虚空，半两面子半两狂，虚张是安静，佯装出世凭借那一段更无知，所谓情二两一两掺假，半两天真半两疯， 好听。 好，谢谢谢谢， 欢迎润杰，也欢迎刚才在润杰唱歌的时候有一个人出来一个这样的声音。 怪我怪我， 欢迎好朋友马潇啊，欢迎二位，来先跟大家打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刘润杰，三点水的润，三点水的杰。 你不说别人还真的是不知道呢。 大家好，我是马潇， 所以也是三点水的潇。 对，三点水的潇。 哎，你们俩还是真的有很多的共同点的。刚才我在介绍的时候说他们两个人都是同一年生的，然后两个人彼此对望了一下，你们两个人并不知道， 我才知道。 对，我感觉我比他小一点吧。 我感觉我比他小。 哦哟，默契默契的。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再度的欢迎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收听之外，记得要通过我们的视频看一下直播间当中的一些精彩画面，很可能真的会大斗起来呢。视频的收看方式呢，是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了。你们两位都是92年出生的，一个来自于山东，一个来自于银川宁夏。 对， 你们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认识彼此的？ 两年前。 对着话筒，对着话筒。 两年前哦，两年前应该是因为他是江湖的掌柜嘛。 啊、 哦，对，然后当时要去那边演出，就认识了。哦哦， 对，我都忘了，对， 应该是忘了， 对，就是感觉就是认识很长时间，然后突然想什么时候认识的就不记得了。对，就是那时候我在一个北京的一个酒吧里做一个演出， 嗯， 然后他过来演，然后我们就认识。对， 就是其实你们俩都是创作人嘛，很多人也都知道这个创作歌手可能自己的性格呢都比较乖张一点，都比较葛一点，所以你们两个人在第一次见到彼此的时候都是作为创作者，会喜欢对方的歌曲吗？ 我没有葛一点，我很温和的，我很随和的。 没有。 润姐呢？ 我 嗯， 我还没有葛一点啊。没有，我第一次见到他之后就觉得他写的歌其实跟他这个人挺不像的。 哎，我也是这么觉得。 是吧？然后看他人还就是小男生那种，而歌特别沧桑。 对。 对吧？ 是的。嗯，因为大家对于润杰这个名字相对来说是不陌生的，2015年的时候中国好歌曲很多人都喜欢上了这个独特的嗓音，但相对而言马潇这个名字相对来说是比较陌生一点的。他的歌曲呢其实是这样吧，我们先唱一下给大家听一听 啊。好， 没有过多的言语啊。 好的好的。嗯， 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人是谁的话，听一听他的歌声也许你会很喜欢。哪一首歌曲呢？ 那就先唱这个，是我14年的时候发的一张专辑里的主打歌，叫请你爱我或给我一把枪。 请你爱我或给我一把枪，听起来很酷的一首歌曲。我们今天直播间当中带来的乐器也是比较丰富的，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欢迎各位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看一下一首歌曲在现场我们是怎么呈现给各位的。请你爱我或给我一把枪。 北方忘记了温暖的阳光，湿润的南方是否让你悲伤，你就沉默不语。你就沉默不语。你走在路上吸引了多少的目光，你的头发很美，眼神也清澈如水，你就沉默不语。你就沉默，沉默不语。如果你总感到苦涩，想吃一颗糖，请你不要害羞，开口对我讲。不论时光如何匆忙，如何的被遗忘，请你爱我或给我一把枪。修长的手指拨弄着头发，我想我该为你写插上一朵野花，好让你安静的微笑，让你安静的安静的微笑。如果我们从此以后永远的在一起，你是不是会感到绝望？如果我们从此以后 永远的分离，那么请你给我一把枪。如果我们从此以后永远的在一起，你是不是会感到绝望？如果我们从此以后永远的分离，那么请你给我一把枪。你不要问苍老的烛火会何时倾倒在你的脸庞，你的容颜会永远绽放在我被击碎的灵魂之上。你不要问，你不要问，亲爱的姑娘，你不要问，哦嘿，亲爱的姑娘，你不要问，你不要问，亲爱的姑娘，你不要问，哦嘿，亲爱的姑娘，你不要问，不要问，亲爱的姑娘们呀，你不要问，哦嘿，收音机前的姑娘呀。 哇哦，所以收音机前的姑娘们是不能问的，但是男生是可以问的呀。谁能够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会想到是一个25岁不到26岁的一个小伙唱的，声音有一种30多岁的那种沧桑感，甚至40岁都是有可能的。 对，主要是最近感冒。 我还也感冒。 但是这首歌曲是在2012年的时候是吧，当时是20岁的时候创作出来的。 嗯，对，大概是2012年2013年这样吧。嗯， 然后据说当时是在学校的一个非常简陋的录音室当中录音出来的。 对，整个这一张专辑里有8首歌都是在学校的一个就是大学社团的活动室里边拿电脑自己录的。 嗯，当时也是这样的一个设备吗？一把吉他，一个口琴。 还有一个小提琴是我的师妹，然后还有贝斯，反正都是同学。 嗯， 对，是我们大学时候有一个乐队。 所以当时写出来这样一首歌曲的时候，身边同学先是第一时间听到了吧？ 对，肯定是先在宿舍唱嘛。 嗯，很多人认识马潇是因为这样的一首歌曲，请你爱我或给我一把枪。 嗯， 就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是非常决绝的一种态度哈。你对于爱情也是这样的一种态度，要不然爱我，要不然就砰。 我觉得这是一个，你摇什么头？嗯，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时期里的那样的态度，就是在大学还没有开始步入社会的时候，会有一些刻骨铭心的一些纯粹的爱情的感觉。嗯 嗯。其实润杰的歌曲当中很多也都是跟爱情有关的，可以说绝大多数都是跟爱情有关的。 我这个人比较心思细腻， 恋爱经验比较丰富。 我这人比较那个善于联想。 朋友已经说恋爱经验比较丰富，但是官方的说法是这个润杰的歌曲都是自己想象当中写出来的。 那就里边的玄妙大了。 比如一开始我们听到那首二两情话半两风，我觉得这首歌曲也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大家可能会形容爱情，可能说这个爱情的重量，甚至女生最爱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问我，问你爱你爱我有多深， 月亮代表我的心， 然后你就回答就是具体的数量，二两情话半两风。你这个歌是怎么写出来的？ 这歌其实吧，最早是不是用来说爱情这件事情的 哦， 是用来一种自我审视。 自我审视？ 对，就是觉得自己写很多的情歌。 嗯， 就跟我上一张专辑名字叫做虚张深情嘛。 嗯， 就感觉像我这样的创作者，我不知道马潇同学是不是啊，马潇同学可能他本身不是虚张深情，他就是很深情。 那你这样的创作者， 那我这样的创作者有的时候写一些情歌的时候， 嗯， 会到处截取一些灵感啊，或者是放大自己的感情啊， 哦， 就会有一种就自我的一种审视吧。 所以呢，我就理解其中的歌词，嗯，情话二两，嗯，一两掺假，嗯，半两天真，半两疯， 嗯， 包括我还喜欢的另外一句歌词是情怀二两，嗯，一两虚空，半两面子，半两慌。 嗯，因为我觉得 我现在创作吧，要么就是歌颂感情，要么就是歌颂情怀， 嗯， 对吧？就是现在我们创作者最喜欢的两个主题吧。 是。 然后我就想深入思考了一下， 嗯， 然后对自己进行了一番剖析。 其实这样说来，马潇也是这个样子的，是不是？ 嗯，对，我觉得润杰刚说的特别对。其实要创作你一定要把某些东西自主的去放大嘛，然后这个事儿本来其实还好，但是你要写成歌，你就必须得让它更深或者更广或者更沉重一些。对， 嗯，我听你们的歌曲，我觉得你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关于爱情类的歌曲很多，无论是对于润杰还是对于马潇， 嗯， 你们是怎么看待爱情这两个字的？ 你先来 马老师 对，我觉得爱情其实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了，就是从最早从可能诗经里就有这个爱情的东西，一直唱到现在，它是一个而且每个人都会体会，然后每个人都能够感受的一个东西。嗯 嗯，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马潇是中山大学哲学系的高材生。润姐呢？ 我觉得爱情就是对我来说就是美好的东西啊，一种美好的，然后愿意用它来置换身边其他的，就说有一天为了爱情，假如不能唱歌或者我可能也会，对吧，奋不顾身之类的。 其实这个题问起来有点空，但是呢，我觉得润杰有一首歌曲《情歌二》当中有些歌词就已经表达出来了，比如说转过弯、淌过河、爬过山、穿过沙、走过雪、等过春秋等等。我们接下来就来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首《情歌二》吧。这首歌曲呢，也是很多人通过《好歌曲》这个节目开始认识到润杰的。今天在现场当中呢，我们也再度的听一下润杰的现场版。过了这么多年，《情话二》这首歌曲会不会有一些改变？《情歌二》这首歌曲会不会有一些改变？准备好了，我们就开始。 穿过弯，淌过河，爬过山，耶耶耶。穿过沙，走过雪，等过春秋，耶耶耶。起过早，谈过黑，数过日落，耶耶耶。摔过跤，眯过眼，带着笑去找你。我的心一朵花，一片叶，一个世界。住着风，住着雨，住着日月，住着你。走过漫漫长路，我终于遇见了你。一点光，一点亮，一睁眼是梦里面。住着风，住着雨，住着

我们都和他们一样，虚张深情地活着。一点光，一点亮，一睁眼。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唱给不愿哭泣的我们。欢迎刘润杰、马潇。17:35，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泽华。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今天除了可以通过 FM97.4 进行广播收听之外，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的是两位创作型歌手，一位是马潇，另一位呢是刘润杰。首先我们要认识这位朋友，他从银川而来，他给我们讲一段旧事。 还是个15-16岁的孩子，我刚开始听摇滚乐，也刚开始体会这座城市的风景。抚宁街的羊杂，淮南夜市的烤串，那些年在湖滨街喝醉的夜晚，听着苏阳、赵牧阳、赵老大还有布衣，从小就想着要自由而独立。那时我还小，还不是很懂爱情，可银川的姑娘为什么那样的美丽。那时我还小，不懂父母的不容易，我要在这里跟他们说声对不起。银川就是这么让我长大的呀，让消失的歌谣变得纯熟而滚烫。就是在银川我度过了那我的18岁，不管身在何处，我的故乡都映衬着我的曾经。每天忙碌在这里，把年轻的时光刻画在风里。我的爸爸离开这里去了远方，我还会时常看见他的背影。那时我还小，不被允许做羞羞的事情，银川的姑娘为什么那样的美丽。那时我还小，不懂父母的不容易，对不起，我还是做了羞羞的事情。银川就是这么让我长大的呀，让消失的歌谣变得纯熟而滚烫。就是在银川呀度过了那我的18岁，不管身在何处，我的故乡都映衬着我的曾 静。 哇哦，很有故事的一首歌曲。 谢谢谢谢。 每一座城市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有着不同的故事，在不同阶段呢，你对于这个城市的认识也是不太一样的。刚才唱的这首歌曲呢是马潇，来自于银川。 对， 嗯，你小的时候喜欢自己家乡吗？ 其实小时候不喜欢，这首歌是离家很久之后才写的。当时我看一本书，书里说一句话叫从此你开始流浪才找回了故乡。我感觉突然一下我就明白了，就是只有当我们离家越远的时候才会越会有故乡的这个概念。 哎，外来游子特别有这样的感觉。 对对对，因为你如果一直在一个城市，你可能就会觉得啊，这儿也不好那儿也不好，时间长还会厌烦。嗯，但是真的离家的时候你开始想念曾经的一切。对，嗯， 润姐我听到她说小时候自己不喜欢自己老家。可能爸爸妈妈有在收看我们节目吧，来说一说自己为什么不喜欢，小的时候不喜欢银川。 就是我觉得从小一直被灌输的一个理想吧，或者是什么，就是一定要离家去更遥远的地方去自由的生长。对，其实没有不喜欢了，现在想来觉得从前的一切都很可爱，并且那个地方铭刻着你很多青春时候的故事或者甚至是童年，但是当时就是觉得我一定要去更广阔的天和地。对， 我之前看到过一篇访谈，说你小的时候觉得自己的家乡相对来说是比较落后的， 嗯， 很想去到发达的大城市当中去看一看。 对， 所以小时候真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哈。 是因为比如说我歌里刚刚唱听着苏阳、张博洋、张老大还有布衣，这些就是银川就一把手都不够，就这么几个人，就是我可以听到的独立音乐的现场只有这些。 嗯， 从小就是这是我独立音乐或者说原创音乐的一个启蒙，然后我就更向往比如像北京啊这些城市去看更多的人。对， 据说2008年的时候你来到北京，然后去到了一个 live house 当中， 嗯， 真正的开始接触到摇滚乐，开始接触到更加广阔的一个音乐世界了。 对对对，就是每天就是所有的朋友都是音乐人，然后开始看见这个音乐的行业或者说创作的状态。 那是你第一次来北京吗？还是已经开始北漂的这样一个状态了？ 那个哦不，其实不是，08年应该是10年在北京生活了有不到一年的时间。第一次是08年来看奥运会。 哦， 对， 然后那一次来的时候发现到了有更多的音乐元素，开始对这座城市更加的喜欢。 对对对，是， 然后就决定2年之后正式的来到北京。 对对， 当时你正式决定来到北京的时候，家里是支持的吗？ 家里还好，因为就大学毕业了嘛。家里不支持的可能就是也没有不支持啦，就是说一些建议，就是说还是希望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或者怎么样，或者回老家来生活会更安逸、更安全、更安稳。 问一下润姐好了，就是她是中山大学哲学系毕业的高材生。 嗯， 如果你是她的父母的话，按理来说是不是应该走就跟这个专业相关的一个 工作？那我肯定首先得找个漂亮儿媳妇儿，是吧？ 所以当他告诉你说我决定去北京发展，你会怎么想？ 我现在无法跳脱出来我的身份。 对对 对， 突然差了辈儿了，我也尴尬。 但是我很愿意承担这个新的身份，对吧？然后我觉得我肯定会支持他呀。 那你呢？你是什么时候从潍坊来到了北京？ 我从潍坊离开潍坊应该是在2011年，我去上大学。 嗯， 我是先去了成都。 嗯， 我在川大读书嘛。 嗯， 读了4年书，然后川大毕业之后就来到北京了。 嗯， 待了快2年了嘛，2年。嗯， 当时什么样原因让你决定来到北京？ 当时因为签约了唱片公司。 好，非常的简单。也是自己的音乐被人发现了哈。 对。Okay. 好，先听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刘润杰带给我们更加好听的歌曲。再度的提醒一下各位，除了可以通过 FM97.4 进行广播收听之外，也欢迎各位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 前两天去见一个朋友，这跟我抱怨车辆保养忒贵，当时我就惊呆了。我平时去 4S 店保养不花钱啊，没有时间还可以请专业技师上门服务，还有15天或2000公里超长质保。他一听羡慕坏了，马上问我原委。我告诉他找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免费赠送方便靠谱的车辆保养，享受轻快生活，就是这么简单。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 974 Live Show。 我们都希望别人可以看到自己真实的一面，但是我们也很难呈现出自己最真实的一面。关于每个人看到的我们是什么样的呢？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关于你看到的我》，来自于刘润杰。 那你就拥有了除了我的一切，我是不会哭的孩子，得不到太多的关怀，我是不会撒娇的恋人，不可爱呀呀，我是不会开花的树，不应该站在这里，我是打不通的电话，不动听，我盛开在你的毛区，你灿烂在我的眼前，看你夸张你流于忙碌着多奈，你相信的那条路上最不缺的就是风景，而我不恰恰好是最邋遢那一段，是不是我花乱了你的眼，所以你看不到我，你的眼睛它看不到我，是不是来路波折太多，所以你看不到我，所以你看不到我。我盛开在你的毛区，你灿烂在我的眼前，看你夸张你乐于忙碌着多无奈，你向前的那条路上最不缺的就是风景，而我不恰恰好是最邋遢那一段，是不是我花乱了你的眼，所以你看不到我，你的眼睛它看不到我，是不是来路波折太多，所以你看不到我，所以你看不到我，如果我看到的都是我的，那我就拥有了全世界最丰富的你。 关于你看到的我，我觉得各位应该看一下视频直播的刘润杰，每次唱歌的时候他那个表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幸福，嘴角是忍不住的上扬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你唱歌是特快乐的一件事吧？ 因为这是我就是少女时代创作的一首歌曲 啊，那三十年前的事情了。 然后又唱了这首歌曲，我就甜甜的呀，就想到了、对吧？ 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写下这首歌曲？ 暗恋未果。 暗恋未果，这真实的 话失败了， 终于是跟恋情有关的一首歌曲了。 我里边好多暗恋就是关于你看到了我嘛，就是对方是看不到我的，我就是在努力，或者是啊身上开满花朵他也是看不到的，就是怀着一种比较悲怆的情感写下了一首比较欢快的歌曲。 还真的是比较欢快的。这首歌曲当中我比较喜欢的两段歌词，第一段就是一开始唱的那个，如果你看到的都是你的，那你就拥有了除了我的一切。然后最后一段，如果我看到的都是我的，那我就拥有了全世界最丰富的你。所以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心态？ 就是 你暗恋，你会说出来吗？ 不会， 就是纯粹的暗恋。如果对方 get 到了，你还才真的在一起。 我的性格吧，就很可能就跟对方成为哥们儿了，就走着走着就走偏了。然后就哎呦，说不出来，也开不了口了。然后大家就啊，你好，我好，大家好。就这样，然后我就把我所有的情感就落实到歌里去了。 那我就好奇了，你到目前为止有没有真的谈过恋爱呢？ 有啊。

就奇了怪，你就相信他。就相信他，后来那个他真的变成一条狗，誓言大方说出口，没有一句能遵守。后来那个他真的变成一条狗，曾经大到找新的骨头、哦哦、后来那个他真的变成一条狗，在你的记忆里头也曾虔诚的大吼，就让那个他往更香的地方走，祝他心主人温柔，不缺肉。 很俏皮很有画面感的一首狗，来自于刘润杰的现场版本。我特别喜欢这首歌曲的编曲部分， 是吧？ 的那个等等等等等等 等等等等， 对，特别好、嗯、 就很像是就一只狗然后在前面走着，突然间一回头的那个瞬间， 俏皮的那种感觉。 对，这个编曲你是怎么写出来的？ 这是当时我们是现场专辑，是阿怪老师、嗯、一个制作人，然后我们一起编了一首这个版本。 嗯， 对，是当时录专辑的时候也是现场，大家所有的乐手一起演奏，一起 即兴的吧？ 对，不是即兴，就是现场一边录音一边演出、嗯、就是现场专辑的一种形式、嗯、不是在录音棚里录好了去录。 是，但是这样的一首歌曲你是怎么样的创作出来？是不是也是生活当中观察？ 因为听多了太多这样的故事，然后哎呀，身边的姐妹们啊八卦起来的时候都讲这个啊，好生气啊，他怎么能这样对待我呢？然后平时因为我经常写一些情歌嘛，很多粉丝也会在微博里给我留言、啊我最近遇到一个什么什么的人，什么什么的事儿，然后我想啊，既然这种情绪这么多，我就借着这个劲儿就写了一首这样的歌。 所以因为光看歌名的时候我以为这首歌曲是真的在写狗。 嗯， 那实际上是跟狗有关系吗？ 嗯，怎么说呢，就是借物抒情。对， 生活中好像你们俩都是养狗的，是不是？ 对对对，其实生活中我对狗的感想就是好可爱啊，我绝对不会用它来做这样的歌曲。 说到这段时候，润杰脸上那种幸福的表情，来分享一下你自己狗狗吧，感觉有很多的故事要和大家说。 我的狗狗是一只边牧 啊， 就特别聪明。 嗯， 它的名字叫做牧大驴。 是很活泼的一只吧？ 对对对，它就特别倔 啊。 然后之所以叫这个名字嘛，一个是它脸长 啊， 那边牧嘛脸都长一点，然后它特别倔。 有人说这狗像主人。 对对， 有吗？你是光？ 所以你是一个特别倔的人吗？ 哦，我还以为你说我脸长，我刚才都摸了一下。 我们是夸你长得帅。 哦，这样，我还好吧？我觉得我也会有倔强这一面嘛、 啊， 要不我也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歌曲来。 马潇呢？你也养狗是不是？ 对，我养一只柴犬。 啊，柴犬很可爱，很多人喜欢。 对对对，特别萌，但是特别笨，其实。 对，我不知道他那是真笨还是假笨，反正就是比如说一个事儿他怎么都他都学不会、 啊、 但是我看一些书里讲就是类似于什么，就是柴犬有自己心里不可逾越的坚持、 啊、 就是他认为这件事儿没有意义，不是他不会，就是你扔一个东西其他狗都会捡，他不会捡，但是不是因为他不会，是他看破了一切，他觉得哎，为什么要做这种没有意义的事情。 哇，你的狗是不是也哲学系？ 不是，润姐你听明白了没有，他刚才懂的那个点，我们刚才说狗不像主人，他其实是在夸自己、 啊、夸自己。 对 对啊，我感觉出来了，我们家狗聪明。 对对对， 我们家狗又聪明又漂亮， 其实对，特别我觉得特别好看，就我的去年发的新专辑里的专辑的封面就是用了我和狗的合照。 嗯， 对，然后发给朋友看，我说你看这个封面怎么样，朋友说封面有点狗，我说对。 就是一家人一个亲人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 那你们俩还挺反差的，因为润杰是个子比较小嘛，小女生嘛，却养了一只大大的边牧。 uh-huh. 然后马骁呢去养一只小小的一个柴犬。 但我也没有很高。 哎，我其实还 对 你说什么， 我其实 他觉得他不矮， 对， 他生气， 没有，其实我那个骨架比较小，我坐着你感觉不出来我多高，其实我真人有1.7米， 站起来3米多，房顶 差不多，哎呀，打起来了啊！所以呢，再度的欢迎各位收听974W秀，除了可以通过 FM97.4 收听之外，也欢迎各位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看一下直播间当中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在现场是怎么表演给各位看的。一小段很短很短的广告之后，马上就有精彩的歌曲表演给各位。 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在最落寞的年代，也不无情。谁不曾困倦疯癫？谁不曾纵情难行？只是别被生活打回原形，总会有崭新来临。也总会风起风尽，哦，生活把酒言换你款款深情。有爱有恨，依旧有悲有喜，我们无欲无求，便无可厚非。可歌可叹，可终究也要一拍两散，不声不响，便也不留牵连。 前路若是宿命，何不欣然相望，一路高歌哭泣，一路相遇别离，来来去去自是人间真意。不离不弃不如你不再迟疑，就算从此你丢掉了自由，望山望水望前路悠悠长长，望不尽人生当自爱恋，有爱有恨依旧有悲有喜，我们无欲无求便无可厚非，可歌可叹可终究也要一拍两散，不声不响便也不留牵连，可歌可叹可终究也要一拍两散，不声不响便也不留牵连。 可歌可叹可终究也要一拍两散，好像就来到一个伴儿当中，喝着一杯酒，然后听着一个人唱歌，讲述着自己过去的故事。这是你自己过去的故事吗？ 对，可以说是过去的一个阶段的一个总结吧。最后 当时是一个怎么样的阶段？ 就是在大学毕业，然后大概有那么半年时间之后，可以说这首歌是在讲之前这20多年对生活的一些最后的一个总结的感悟吧。 当时就是可歌可叹可最终一拍两散这样的一个结语吗？ 对，因为就是生活里这可能20多年，你一路高歌哭泣，一路相遇别离，遇见很多人，然后之间发生了一些很多刻骨铭心的感觉，当年都说过要不离不弃，然后最后还是一拍两散。对， 感觉听完这段话要艾特某一个人是不是特指某一个人呢？ 可能要艾特一群人 好像据我了解说马骁也因为现在唱歌曲是这种风格嘛，但是曾经在小学2、3年级的时候，那会儿特别流行 F4 啊，然后自己也曾经想成为 F4 当中的一员嘞。 对，就是我们班就是几个小孩小同学嘛，然后他们就组一个 F4， 然后就老有什么小晚会，不是就班里的什么小 party 之类的， 对对对， 不知道是什么，他们就去演出。后来我觉得啊真好，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加我一个呗，他们说不行啊 ，F4 我们有4个人够了。我说我们可以 F5 呀，他说不行不行 ，F5 太山寨了。 对对对，他们就不要我啊、嗯。 然后呢？ 啊，后来我就觉得我要，后来那个演出上我也自己唱了一首《水手》，对， 就自己就觉得我一定要参加这个演出。 对啊，我觉得我就是要 唱歌。然后你现学的一首歌曲吗？ 对对。 哦，那时候还画的水手。 对，拿磁带，我们家就没几盘磁带，我就挨着听，我说哎这不错，我来这个对。 哎，我还挺好奇，现在这个嗓音如果唱水手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能不能唱两句？ 哎呀，但是现在都不会了。 我们清唱两句，好吧？不唱多。 苦涩的沙吹痛脸庞的感觉，像父亲的责骂，母亲的哭泣，永远难忘记。年少的我喜欢一个人在海边，卷着裤管，光着脚丫在那沙滩上。哇哦！ 哎，所以你小时候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其他同学什么反应？应该觉得你挺酷吧？ 没有，他们都没听过。他们说：“哎，你干嘛呢？这什么呀？”就没有，然后、啊、还得是 F4 流星花园。对， 那是也是这样的经历让你开始喜欢上音乐的吗？ 对对对， 之后你什么时候开始正式的走上创作歌手这条路的？ 我写的第一首歌是，高中毕业。就我觉得写歌一定需要有那个一个情感来作为沃土来培育它，就是。 其实在高三之前没有经过什么大风大浪，每天见的都是一样的东西。 嗯， 然后但是真正的是在高三到大学中间那个假期，不是就要开始离家呀， 告别呀， 出那么远的门， 对 对对，然后就开始有情绪写的第一首歌。对， 高三的时候。 对， 嗯， 对。 郝云润杰也是高中的时候开始写歌的是吗？ 嗯， 你是高几？ 我是上了高中就开始写词，上了高中就开始写词了。 你从高一就开始了？ 对，然后当时就有一个， 你看女生果然是情感系， 小本本，然后就夹在课本里，然后不会露出来那种大小，然后就课间的时候就写两句押韵的，那个时候就是感叹一下， 怪不得后来没考好是吧？ 要不就成了你的那个同学了。 哎，所以你那个时候是走文艺范儿的是吗？ 对呀，就是比较文艺的小女生那种， 有种小矫情、小傲娇的那种感觉。 平时也就是那本里边就是画画漫画呀，然后写写歌词儿啊之类的。 哎，你那时候写的歌曲也是现在这样的歌曲类型吗？ 哎，现在是高级一点了，当时就是更直白的少女心一点。 第一首歌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我想想 啊， 第一首歌，哎，我这本子里因为我有一些当时写的歌词， 能也简单的哼唱两句吗？让我们感受一下当时高一时候的刘润杰。他会唱一种什么样的情绪？ 哎，我最早的一首歌好像是这样的。 哇哇哇哇！ 哎，我这儿好像有一个。 有公开表演过吗？ 嗯，好像没有吧。 哇，太难得了。 我想一想，但是一开始词可就记不清了，好像是。 一片阳光，一块湖泊，一盏灯点亮了是一个我。后面，然后一条小河，一片落叶，一滴雨落下来是一个我。哎呀呀，为什么？哎呀呀，却不能说。 就特少女的那种，我还记得当时就是中间一段，哎呀，有这种感觉的。 简单的一把吉他，很干净的声音， 嗯嗯嗯、 我觉得是高中时候的大家喜欢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对， 嗯， 羞涩呀。 今天在节目当中，他们两个人都是带来了各自的歌曲，当然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过合作，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合唱一首歌曲好不好？再度提醒一下各位，除了可以通过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样的广播的途径收听之外，还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画面。接下来他们将现场演唱这首歌曲，也是很多人都很喜欢的，直接开唱吧。 嗯，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看着你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你在何方，望着月亮 都怪这月色撩人的疯狂，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情郎，你在何方？眼看天亮。为你对镜贴花黄，这夜色太紧张，时间太漫长，我的情郎我在他乡，望着月亮。 都怪这夜色撩人的疯狂，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

欢迎光临九七四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泽华。我们这间 Live House 呢很特别，你不用一大早的就来排队，不用担心自己不会站在第一排，也不用担心自己来得太晚可能感受不到太多的故事和太多现场好听的歌曲，随时进来，随时都有美妙的声音在等待着各位。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来的两位创作歌手分别是刘润杰和马潇。他在中学时代为了缓解课业压力就开始尝试画画和作词，他的歌曲都和爱情有关，但他本人却和爱情没什么关系。在中国好歌曲的舞台，一首情歌二让大家记住了这个特别的声音，他是刘润杰。他从北方赶来的时候只是一个人，一把琴，还有一些理想和莫名其妙的向往。他不知道自己的歌好不好，但他想我要唱。他是马潇。 你曾说这座忧郁的城市让你无法说爱，却怎么离也离不开。 听他们的歌我们会感动，会快乐，或是感到忧愁，但这都只是我们自己的感动罢了。我们都和他们一样虚张深情地活着，一点光，一点亮，一睁眼。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唱给不愿哭泣的我们，欢迎刘润杰、马潇。我们的大幕已经拉开喽，欢迎各位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看一下我们接下来的现场表演。 顺着什么皱纹爬上了身，抓住什么头发扎下根，舔舐什么血液当养分，谁的藤蔓，谁的藤蔓，尊严不是生存的需要，缠绕不尽高贵的心脏，消磨苟延残喘的角落，我是藤蔓，我是藤蔓，你要土壤，要营养，要阳光温度和充足的水，你要飞鸟与虫带走你的花粉，你要睡长生时的香味，你不要我，不要我，就像我只要你一样的绝对。尊严不是生存的需要，缠绕不尽你高贵的心脏，我是藤蔓，我是藤蔓，你要土壤，要营养，要阳光温度 的水，你要飞鸟与虫，带走你的花粉，你要虚张声势的香味，你不要我，不要我，就像我只要你一样的绝对，顺着什么转弯，爬上了山，抓住什么头发，扎下根，天是什么血液当养分，我是贪玩。 很多人很喜欢的舒婷的《致橡树》里面是这样写的：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刚才我们听到的刘润杰版本的《藤蔓》，《藤蔓》当中唱：我是藤蔓，你的藤蔓，所以你是藤蔓喽？ 谁的藤蔓？ 呀！就是写这首歌的时候吧，那个时候是我记得是一年冬天， 嗯， 然后当时其实是过年期间， 嗯， 然后我还有爸爸妈妈，我们一家人吧，就在那个家旁边的一个公园里走，也可能是过年，就是大家就是没有什么人那个景区， 大家都在家里， 对，嗯，然后就特别的萧瑟，然后看到湖边全都已经结冰的一个湖边有一棵树， 嗯。 它上面没有叶子，已经是干了的，然后它身上缠着一颗藤，然后那颗藤都紧紧的缠着那棵树，已经就感觉嵌进去了一样，当时我就站在那儿，我就发呆，我就当时脑子里就想到了这首歌的副歌的歌词，对，我当时还就是突然联想到就被打了一下，那种感觉被击中了一下，然后就爸爸妈妈说：“你们两个先走，别管我。20分钟后我去找你们。” 你就面对那棵树待了20分钟 吗？对，我就站在那里就想想想，等到回家的时候已经有了框架，就写出这首歌来了。 哇，所以这首歌也是你的一个爱情观吗？ 嗯，是，也就是当时那一段时间比较凄惨的暗恋， 又是一段暗恋的故事。 对。 然后看到这棵树想到了自己相对应的一些东西。 对，我觉得人在就是情感特别脆弱的时候，就是看什么都会联想到自己的情感。 只是你的想象力太丰富。 是吗？ 那马潇呢？ 就是我会为了写歌我要去找生活，我就一定得是想要自己多经历，然后这样，对。但是刘仁杰就一看一棵树，可以写歌，真好。 可是为了写歌去找生活，这样听起来就更难了。 对啊，所以就比他难嘛，所以羡慕他嘛。 那比如说你想写一首歌曲的话，你是怎么去找素材呢？ 其实没有说为了想写一首歌找素材，而是因为我明白我要不断的创作，所以我要经常去尝试新的生活方式，融入到不同的人群，做不一样的事儿。对， 所以你在过每一个当下的时候，你还有另外一个自己要站起来去审视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就是有时候我做一些事儿可能不意味着我真的喜欢做这件事儿，我只是想去看一下这件事本身。 哦，那你会不会很累啊？ 嗯，还好，对，活着嘛，对，谁不累呢？ 今天呢，刘润杰和马潇在现场当中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现场表演。那其实对于很多的音乐人而言，最喜欢的就是一个现场这样的一个状态哈。去年你们俩也是一起进行了巡演是吗？ 嗯，对，去年前年吧， 16年的冬，16年 ，对 啊，前年的事儿了，嗯。走了一个月的时间， 对，去了很多地方，是 南方16个城市， 对， 16个城市，这一度应该经历过很多的故事吧？ 嗯，对，你讲。 现在回想一下两年前的事儿，还能想到哪些画面呢？我们把这画面给描述出来。 就是其实是当时是三个人，一个是马潇，我还有周子妍，我们三个是做了一个南方的巡演，就一路上就是我们三个就是长途跋涉，赶火车呀，赶飞，有飞机油， 很辛苦， 飞机啊，汽车呀，各种特别辛苦。但是一到晚上演出的时候，还就是因为三个人嘛， 感觉凑在一起在后台里边练啊，各练各的琴啊，一起演出，一起说说笑笑啊，还是挺 很难得的一段经历， 很难得的经历， 对对对对， 让关系也变得很亲密了。 嗯， 所以你有印象特别深刻的事儿吗？ 就是有一些，当然有，比如说我们其实很辛苦的，因为很高密度的一个月里16个城市，每天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赶路啊，就是飞机或者是高铁这样。嗯、但是，就我更愿意分享一些。感动的事情就是，有两三个人，一两个人，我记得是一个，但是你说是两个人， 我记得有两个， 就是会有人，非常喜欢我们的歌的话，他会，带着我们三个人加一块，加上各种合集，或者是早些年发的那些 EP， 那不能说一两个人，那要说一两万人，这一两万人都是拿这些集来的。 对对对，没有夸张了，就是有人是拿那个很全，关键是很全，就是因为有很多我们自己都找不到的合集，或者是早些年发的一批，我自己都没有。 嗯， 然后他拿过来就是十几二十张一台，到后台我们签名，我们三个人都， 懵了， 对，那一刻就是觉着自己很幸运，对，能够被别人这样去看中，嗯，对。 这样的画面想想都觉得很暖， 嗯， 然后一个月走了16个城市，演了很多很多场的表演， 嗯， 之后呢还有联系吗？你们彼此三个人现在关系就变好了，还是渐渐又疏远了？ 没，我跟马潇一直挺熟的呀， 对， 周子妍上个星期我们还见过一次啊， 对对对， 就是也是在一场演出我们见过一次。 听说周子妍在舞台上唱歌的时候，然后有一位小女生在听她演唱的时候就哭了。不知道是谁哈， 是谁？ 反正直播间当中只有三个人。 对，那天是我忘了在哪儿，应该是沿海一个什么地儿吧？ 那个无锡 啊，无锡啊，无锡。然后因为是我和刘仁杰，我俩先唱，然后最后那天是周子妍演。周子妍在演的时候，刘仁杰就一直在哭，我就一直在安慰她。她跟她男朋友吵架了， 一听就是有故事。 而且呢，然后哎，我就好，我安慰她，终于安慰好了，然后她不哭了，你知道吧？然后周子妍说下一首歌什么什么，然后开始唱，然后刚唱了没两句，然后刘仁杰又哭了，说干嘛呀你？她说谁让她唱情歌的？ 所以这个时候，好朋友之间给一个拥抱是很重要的。接下来我们带来这首歌曲就叫做《最后一次拥抱》 啊， 也是你们两个人可以合唱的一首歌曲哈。 我帮他合个声吧。 嗯， 来吧。 我就要走了，姑娘，铭记那些难眠的夜晚。这风儿一停歇，我们就离去。我就要走了，兄弟，青春它不会散场，因为我们都一样忠于理想。分别的人，尽管多少会有些遗憾，今夜或许难以安眠，也难以云淡风轻说再见。最后一首，我们一起唱吧，让岁月的痕迹永不被抹去。最后一杯，我们分了喝吧，别等天亮了我们都还醒着。时光飞驰而过，命运的原野，离别是青春里最浪漫的强颜。 让我最后一次拥抱你，祈祷还能相遇在人潮里。若是梦里梦不见你，酒里就能倒影，没有问题，一定是可以。漫漫长路，后会有期。时光飞驰而过，命运的原野。离别是青春里最浪漫的强颜，让我最后一次拥抱你，祈祷还能相遇在人潮里。时光飞驰而过，命运的原野，离别是青春里最浪漫的强颜，让我最后一次拥抱你，祈祷还能相遇在人潮里。 长路漫漫，后会有期。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最后一次拥抱你。我觉得中间的那段送别的那个旋律加得很好听。 对，就是因为这是一个他写他的最初的动机是大学毕业的一个事儿，就大家各奔东西，然后中间插了送别的一段旋律。 我们就把这种旋律和这种情绪延续下去吧。同样是送别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润杰，今日我离别。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收听之外，欢迎各位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今日我离别已经准备好了。 来时空荡房间，归去空空如也，风水转转一圈，今日我离别。彼时欢畅笑脸，此刻相顾无言，低落的不再说，让我几言祝愿。愿你点点脚就能嗅到彩虹香味，愿你静静路边玫瑰，愿你的日子会像白日梦一样美，愿你遇到的爱都可贵，愿陪伴你的人无论变成谁都像我一样真心相对。朱颜说太多我长夜不能寐，换取四塞难登， 散去终有时刻，无时不再送别，不过这回深刻，若记得关于我，哪怕零零散落，故事不求太多，勿忘美好的歌，愿你点点脚就能嗅到彩虹香味，愿你静静路边玫瑰，愿你的日子会像白日梦一样美，愿你遇到的爱都可贵，愿陪伴你的人无论变成谁都像我一样真心相对，祝愿说太多我长夜不能寐。 今日我离别，一把吉他，一支口琴，今天两个小时，我们听到很多好听的歌曲，也听到了很多有意思的难忘的故事，当然也有人在我们听的过程当中流下了眼泪。如果你流下眼泪的话，想到一些故事的话，不妨就让这种美好继续下去。伴随这首今日我离别，今天也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再度的感谢二位做客，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 表演得很棒，希望有机会常来玩。也希望各位今晚都可以度过一个美好难忘的夜晚。感谢收听今天的974 Live Show，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了。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明天的嘉宾，这首歌曲呢叫做焦糖玛奇朵，这位歌手叫做狗乃鹏。 焦糖大杯玛奇朵最登对，那天无意听到你的话题，整个人突然变得不能自己，就像暖风流窜在心里不停摇曳，你的微笑是最美的印记，我的心意你好像从不理睬，不知是否是让你有了负担，只想代替一杯咖啡带给你温暖，时刻散发着我肆意的浪漫，焦糖大杯玛奇朵最登对，甜蜜的泡沫深深充斥恋爱的滋味， 25年诚意陪伴， 25年音乐同行， FM 974 用好音乐温暖这座城市， FM 974 用好音乐温暖这座城市，熟悉的声音，你的 FM 974。 今年春节咱们全家出国玩， 语言不通， 路线不熟， 吃不习惯， 别担心，我在黄包车旅行预定了华人司机兼导游，语言攻略不用愁， 境外中文包车游选黄包车旅行，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皇上的皇。 老北京年货大集于1月20日至2月10日在全国农业展览馆隆重举办，购买年货到农展，欢欢喜喜过大年。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方能成就良心企业。